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英国声援委员会近日宣告成立。成立是由英国的各主题思想研究组织、英国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的人士和成员参加。仪式上发表了委员会活动计划，计划内容有要求停止那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更为恶化的战争演习，撤走驻南朝鲜美军和缔结朝美和平协定，支持并声援北方、南方和海外朝鲜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和南朝鲜实现社会民主化的斗争，加强同世界各国进步政党和社会团体的连带和团结。